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陆恒于是停下话头，展开琴案上的一本书，上面的字奇奇怪怪，像是胡拼乱凑成的。严君玉一个也不认得，不过洛恒却照着弹了一支新曲子，还不忘告诉严君玉。 哦，这是别苏武。 苏武牧羊那个苏武吗？ 自从厉道勇那出昭君出塞后，不仅京中世子，连宫中皇子侍读也把汉史翻来覆去各种看，折腾出不少影射。还有个戏班也弄了一出苏武牧羊，讲的是汉朝苏武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，结果被扣在匈奴，不管威逼利诱都不肯投降，19年不肯屈服，最后获释回汉的故事。严君玉看了，虽然敬佩，但也觉得憋屈。用魏如的话说叫：“ 换了是我，还放什么羊啊？半夜爬去把匈奴的羊全烧了，才是正经事。反正要头一颗，要命一条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” 是。但这支曲子是讲李陵赠别苏武的故事。 是那个投降匈奴的李陵吗？ 对啊，汉武帝素来多疑，反复无常，李陵寡不敌众，又无救援，兵败被俘。他先是让满朝文武讨伐李陵，把不肯跟着骂的司马迁施以腐刑，一年后又后悔，派人去接应李陵，然后又听信讹传，说李陵为匈奴练兵，诛他三族，也算是个精彩故事了。 洛恒笑着道。严君玉听了像是要说话，但又忍住了。他不是傻子，知道洛恒是在影射谁。事实上，就连荣浩被形势逼急了时，也私下嘟囔过，没见过这么多疑的，亲生儿子也防贼一样。严君玉机灵，知道是在说当今圣上，听了就放在心里。倒是云兰听了悄然变色，再三警告他。其实说到这件事，太子殿下确实是没有可以指摘的。不管朝堂上如何暗流汹涌，明面上总归是弑君至孝，连御史也挑不出错来。更显得庆德帝心思阴沉多疑，连有些中立的臣子也渐渐动摇。果然这一首弹完，外面正厅遍布言语。洛恒只微微一笑，又翻开第三本。 这一首叫做《渔樵》，是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，实际讲的是君臣相得。 洛恒弹完，从一边拈起一个小纸卷，展开来写了三个字，交给严君玉。 去吧，把这个交给殿下。 他的手非常凉，微微发抖。严君玉知道是为什么，他有时候练枪练得太累了，也会有这种脱力的颤抖。洛恒的脸色非常差，他本来因为身体的缘故似乎老得比别人要快，说老并不贴切，更像是耗尽心力的凋零，尤其这样近看的时候，皮肤有种苍白单薄的质地，像蒙在灯架上的白绸，脆弱的似乎只要一点灯火就会烧出一个大洞。严君玉不敢再看，接过纸卷匆匆走出内室，身后的洛恒正在剧烈的咳嗽。他转过那节小回廊，就看见厉道勇坐在廊下，看着漫天飞雪在煎药。洛恒的药极苦，黑得像墨。严君玉见过他喝药的样子，他整个人虚弱至极，没有一点血色。喝过药之后，唇都是黑色的。那瓶梅花还在那里，鲜艳的像人的心头血。那些读书人太会写诗了，动辄引用呕心沥血的典故。韩愈说，枯干以为纸，气血以书词。严君玉读到的时候都觉得痛。为了什么呢？为了那句小王请教吗？还是云兰说的天下太平？他知道那纸卷上写的是哪三个字，是木凤居。那是厉道勇的弟子，严君玉早早从荣浩那里知道。任何人牵扯进朝堂的暗流中都是非死即伤。厉道勇是在因为这个斗气吗？ 还是单纯不希望洛恒为了这点所谓的知遇之恩熬死在东宫呢？这局势太乱了，如同层层乱麻，搅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如果能什么都跟练枪一样简单就好了，只要有着所向披靡的决心，万千烦恼丝也能凌空斩断。他想不到答案，只是把纸卷交给了萧景琰。洛恒前两首曲子一定非常妙，不然云兰不会忍不住过来看，然后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。荣浩也笑了，不过带着点苦涩。 看来今晚又要闯宫门了。 他这样道，第一个转身离去。那边太子殿下也要回司红堂用晚膳了，这方小院落似乎一瞬间失去了光彩，像被采完了蜜的蜂巢。倒是云兰还在吩咐小太监去催药膳，他说过洛恒是底子里带来的虚弱，补也补不好，怪不得厉道勇也看起了医书。严君玉跟着太子殿下出了院子，外面夹道里朱砂红梅开得正好。萧景琰听见他时长时短的呼吸，知道他肯定又在心里想着事，轻声问道， 小燕想知道今天三支琴曲的故事吗？ 然而严君玉没有回答，他只是呼吸急促了起来，忽然握紧了拳头不肯动了。萧景琰一见他这样就知道要犯倔了，忍不住笑，刚要说话，只见严君玉忽然一转身在夹道里跑了起来。他匆匆跑过开满梅花的夹道，穿过院子，正厅里小太监们还在打扫，纷纷惊讶看着他。他只是一路跑到内室，险些打翻那瓶梅花。洛恒正在喝药，厉介元亲自喂药，厉玉在旁边翻书看，三人都吓了一跳，抬起眼睛来看着严君玉。严君玉跑得脸上冰冷，耳朵却滚烫，一点也不气喘。他只认真地看着洛恒眼睛问他， 值得吗？ 小燕问什么？起骸骨还是木凤居？ 值得吗？ 洛恒没有回答，他只是抬起眼睛看向严君玉身后。从暗处往光处看，只能看见一个剪影，但确实是如传言中一样，天皇贵胄，气势如神，百年龙气终于一人的东宫储君。世人都以为太监是最卑贱的，但至少内侍还有靠近权力的机会。当初汉武帝施以腐刑，不妨碍司马迁青史留名，人称太史公。其实当君王恨一个人恨到极致时，连诛九族也不解恨。还有一种方法叫罚入教坊司，所谓生男代代为奴，生女代代为娼，让一个原本高贵的人后人世世代代在淤泥中沉沦，才可以彰显帝王的无上权力。江南士族依附东宫，因为知道东宫是未来天子，能够给江南带来无上荣耀，但有些人是天子也无法拯救的。不但无法拯救，光是共处一室就能让御史们一跃而起，写出堆山填海的弹劾奏章来。但洛恒没想到他竟然会往前踏了一步。门外灯光照进来，落在他肩上，确实是传说中俊美如神的长相，像明月入室，光华耀眼，连满地书纸也与有容焉。洛恒笑了， 我想是值得的。 尽管云兰赶过来看到这一幕差点没气晕过去，但气归气，抱怨两句之后还是开始了善后。 好在今天伺候的人都是东宫的心腹，外面的侍卫嘴也严，不然传出去啊，又是一场好风波。 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亲自端着灯烛过来，知道洛恒畏光怕风，于是放在太子殿下的那边，又跑到门口去接过内侍搬来的许多典籍。严君玉也帮忙，他最近力气大了不少，搬起东西来比小太监们得力多了。听到云兰心腹嘴严那几句，洛恒不知道为什么抬起头来看了秦案对面的太子殿下一眼，两人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，倒真有几分君臣相得的意思。洛恒能知道严君玉那句教坊司唱戏的， 太子殿下耳目众多，自然也知道他当着严君玉面复述了一遍。两人心照不宣，只有中间的严君玉浑然不知，是在暗流汹涌的深潭上划水划得正开心的呆头鹅一只。这内饰虽然不如司红堂华丽，但胜在为了照顾洛恒身体十分舒适，也是烧了地笼铺了厚厚地毡的。严君玉整天到处爬树打滚，席地而坐，十分惬意。见太子在秦案对面坐下来，还笑着念诗： 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 他读书少，但想起来就要用，因为对时对景的机会实在不多。丽玉比他看的书多，气得骂他： 你是傻子吗？这句诗又不是什么好意思。 要是以前，他一定还要给严君玉来两下，但他在东宫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对太子殿下有点惧怕，所以今天收敛许多，连骂也是压低声音骂的。就这样，还是被萧景琰抬起眼睛来看了一眼，于是不敢说话了。 要是真的像贾谊那样留名后世，也不枉是一件美事了。 云岚感慨道，又搬来一叠帐布一样的东西，上面都是鹅黄签子封住的，盖着宫中库房的印，要用一把小裁纸刀来拆开。他一面拆一面道： 只是不知道你这招釜底抽薪，能不能真的把江南士族震慑住。荣浩几番放话出去要动盐铁税，都不见他们动摇。 洛恒身体确实是虚了，天刚落黑就显得十分困倦，不紧不慢道： 盐铁本就不是江南命脉，他们自然不怕，地税才是江南士族的死穴，这帮人只要过几年好日子就开始兼并土地，寻常年份尚可支撑，一遇到荒年就要闹流民，他们也怕死，把宅院修得堡垒一般，荣浩多读点税法也不至于一筹莫展。 怪不得丽玉说洛恒早就开始看盐铁税相关的东西，原来和荣浩是曾经想到了一起的，但荣浩最终卡在了这一步，而洛恒靠着满地税布找到了一条新的路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